神秘的古前国，诡异的献王墓，墓尘珠是不是真的深藏于献王墓之中？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松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我唔理杨雪莉嘅阻止，拉住条绳索，自己一个人就跳咗落尸洞嘅眼窝里头啦。用射灯照咗下，只见一副高大嘅人形棺材斜斜地咁晾响下面。我抹咗下头盔射灯上面嘅黄水，等眼灯响呢个乌头肉角嘅眼穴里头照得更加清楚啲，尽量睇清楚啲里面嘅环境。呢度就好似狭窄短小嘅树井咁，形状深浅，同先前个入口完全唔同，有成四米几深，一个人咁阔，里面都系啲黄色嘅黏液，似乎系眼球腐烂而形成嘅。由于乌头肉角正响度腐烂溶解紧，所以整个眼窝正响度慢慢咁变大。献王嘅棺材啱好跌咗入嚟，打横咁晾响里面。棺材本嚟又唔细，依家再加埋我，里面嘅空间显得就更加细啦，想喐下都左手左脚。呢个时候，头顶嘅灯光一闪，杨雪莉响上面护咗个身落嚟，焦急咁对我讲：老啊，快啲上返嚟啦，尸洞效应正响度不断咁扩大，再迟啲啊，我哋就出唔返去㗎啦。粒毛尘珠唔要就算啦，唔可以因为我要你哋连命都冇埋㗎。我一边用手去抹献王棺材上面嘅黏液，一边对杨雪莉讲啦。依家就算走得甩啦，但係返去之后肯定要渗到树叶都落嘅。呢个肉角年头太耐啦，咁深嘅地方冇咁快形成尸洞嘅。俾三分钟我，两分半就够啦。你快啲叫王司令将开棺嘅架撑掉落嚟俾我啦。我原本諗住叫肥仔同杨雪莉先出去响外边等我嘅。但係咁样讲呢就等于冇讲嘅啫。我都仲响度，佢哋肯定就唔会走先㗎啦。只好等佢哋响上边協助我，盡快攞到粒毛尘珠就一起撤退啦。我睇咗阵就已经探明咗献王嘅内棺是一个半人形嘅玉顶簪金子轮棺。上边有个人头同两边膊头咁嘅形状，玉顶金盒。封口嘅地方系四个黄金轮子相互交错。因为献王原本以为死咗之后系可以成仙嘅，所以棺盖都冇钉死。只棺材跌落嚟嘅时候，中间就好似已经裂开咗条罅。其实啊，只不过是肉角尸壳受到空气嘅侵蚀，表面融化露出咗中间殷红似血嘅肉顶而已啫。人形棺材响中国并唔多见，有嘅多数亦都系用木整嘅。不过依家我都冇咁多时间谂呢啲嘢，净系注意到棺材顶度刻住个漩涡。呢个漩涡图形几乎遮盖咗成个肉顶，漩涡同眼球好似，仔细睇。原来是只凤凰卷成漩涡咁嘅样，瞳孔嘅地方就是凤凰嘅头。呢、这个肯定就是毛尘珠嘅标记啦。一睇到呢个标记，我即刻热血上涌，心度即刻充满希望。呢粒好似迷咁嘅珠，九成就喺献王嘅棺材里面。多得上天可怜啊，我哋一路以嚟舍生忘死，卒之都冇扑空。眼穴里头企一个人都问问水，肥仔同杨雪莉落唔到嚟，唯有向上面睇啦，帮我递工具。原本我计划将个棺材拖返上去嘅，向安全啲嘅地方再慢慢咁打开佢。但系落嚟先至发现，一部分棺材底已经同呢个万年老肉之生埋一齐，好难分开佢哋。为今之计，只好向呢个咁狭窄嘅地方开棺。我深深咁吸咗啖气，用探音爪将轮子一个一个咁撬开，觉得两只手都有啲唔够使啊，想连脚都用埋。 惊住可能就慢嗰几秒就错过咗逃生嘅机会。虽然我猛咁叫自己要冷静啲，欲速则不达，但个心啊，仲系冰冰棒棒咁起势响度跳，又边度冷静得落嚟啊？我已经将全部嘅注意力都集中响呢一副棺材度，就连对上边杨朱莉同肥仔嘅催促，一啲都听唔入耳。我估计时间已经过咗一分钟，按我嘅预计啊，要响三分钟之内攞到毛尘珠。乌头肉角嘅出口眼穴仲唔会被逐渐扩大嘅丝洞覆盖，分零钟就拆开棺盖啦，时间应该仲嚟得切嘅。谂到呢度，个心稍微定翻落嚟。杨处理见我准备揭开个棺盖，就掉一支冷烟火落嚟讲啦： 老乌啊，呢支系最后一支啦，佢熄之前，唔理攞唔攞到，你都要同我上翻嚟。 漆黑湿滑嘅眼穴里头，即刻被照到如同白昼。我应咗声：放心啦，够时间嘅。我哋用绳将献王只老种子拖出去先啦。一边讲，一边已经出力咁揭开咗个棺盖，即刻就见到里边瞓住具死尸，头冠已经跌咗落对脚度，头上净系戴住镶金嵌玉嘅头饰，身着黑色网纹嘅玉甲脸袍。腰挂紫金带，这个正是献王啊！但我即刻就打了个冷震，献王条尸竟然是冇面的。可能我这形容不是很恰当，洞里头空间细，我和献王条尸几乎是面对面的。只见条尸的五官都已经是揽埋一柱，只是剩下些微的痕迹，眼耳口鼻几乎都分不出，好似系融咗喺块面度咁，又好似系戴住块人皮面具咁嘅，使人觉得呢个人头十分平滑诡异，俾冷烟火一照，就显得更加怪诞啦。我心谂啦，奇啦，唔通又领咗嘢？呢个系个假人嚟嘅。于是我即刻捉住献王嘅手臂，剥开嗰层网纹脸袍，只见佢五指紧握。手里头紧紧咁握住件名器，肤色蜡黄，好似要滴水出嚟嘅咁，似乎正喺度发生紧乜嘢不同寻常嘅变化。睇只手嘅皮肤，又唔似系假人。我用手喺条丝度搣咗下，觉得仲有啲弹性，保存得都几好嘅。再喺块面度搣咗下，好似掂到块铁咁，似乎已经完全石化咗啦。我未见过真正嘅毛尘珠，淨係响精绝遗迹度见过个假嘅，係用罕见嘅古玉整嘅，比人头细几圈，形状纹理同人嘅眼一模一样。唔知真嘅毛尘珠可唔可以攞响手里面嘅呢？但係我依家都冇时间仔细咁睇，即刻攞条捆丝索出嚟，响献王条颈度打咗个圈套，想叫肥仔将佢从棺材度拉出去。但是绑好了条捆丝索之后，我向后滴了两下，条丝竟然喐都不喐。我心想，又不知哪里有 QK 呢？举起手出力地刮了献王几巴，再出力地向后掹了几下，还是喐都不喐。最后就没计了，亦来不及想点解了，唯有就地喐手了。我在葵行袋里揞了支桃木钉出来，插张条丝的心脏位置，然后双手伸平，由头到脚摸咗起身。摸到佢左手的时候，觉得亦系好似右手咁紧握成拳嘅，隻手明显系捉住啲嘢。我即刻又攞咗两支桃木钉出嚟，钉实条丝嘅手臂，用力咁搣开佢嘅手指，心度猛咁求祖师爷保佑，粒凤凰胆就响呢度啊！但系搣开一睇，就好似兜头被泼咗盆冷水咁。只见献王左手握住嘅係一粒变咗质嘅桃核，虽然有啲出乎意料，但係都係情理之中。中国人对土有住特殊嘅感情，佢哋将土睇成係一种避邪、贬灾、增寿嘅神物。因此喺古代嘅工艺品里头，有唔少就係用土作为造型嘅。 相传汉武帝是西汉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皇帝做耐咗啦，又想做神仙，于是经常兴师动众咁走去三山五岳祭拜，仲派人到各地寻访长生不死药。呢一片苦心终于感动咗昆仑山嘅西王母。响元丰元年嘅七夕之夜，西王母坐住紫云殿嚟到未央宫见汉武帝。欢宴之际，西王母俾汉武帝留设食咗四个仙桃。汉武帝觉得味道甘美，芳香异常，同人间嘅自然不同，就打算留低啲核嚟做种。结果呢啲神物响人间就种唔到，大失所望。后来汉武帝终于未能实现长生不死的愿望，活到了七十几岁。但在古代的时候已经算是相当难得的了。可能只是因为食过仙桃才可以活到七十几岁。当然这个只是个民间传说。但是在帝王死了之后，手握桃核的入殓风俗就由来已久。早在东周列国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普遍。不过桃核是植物，最容易分解，所以后世的人开棺都很难见得到的。我愕了一愕，想起这个传说，心里头暗暗叫苦了，只好再去搣开他的右手了。只见献王的右手带着很多墨玉指环，里头还夹杂着黑色的杂质，匆忙间都不理这些是什么来的，顺手就塞入葵行袋里。这个时候肥仔在上面大嗌啦，哎呀胡司令啊，冇时间啦，快啲撤啦。我知道肥仔咁嗌呢，一定係已经到咗刻不容缓嘅地步啦。但係嗰粒性命攸关嘅无尘珠都仲未揾到。突然我灵机一动，会唔会喺佢嘴里边含住呢？条尸个脑咁古怪，一不做二不休，不如攞走献王嘅头再慢慢研究啦。于是对肥仔嗌，将工兵铲俾我，再坚持多十秒啦。讲完接住肥仔递落嚟嘅工兵铲，伸手一摸献王条颈，并冇好似佢块面咁石化咗。我对准佢条颈，就用工兵铲有锯齿嗰面去切啦。遇到硬嘅地方，就用散兵刀去切。就响呢个时候，就嚟俾我割开头嗰条死尸，突然咁剧烈喐咗下。吓到我即时出了身冷汗，心諗弊啦。即刻攞起个死人头，琴琴青咁向上边爬。洞底嘅冷烟火依家已经熄灭咗，但都唔使睇啊，凭感觉都知献王嗰条冇脑嘅尸正响度追緊我啊。我心啱啱諗到，就觉得左脚被一隻好大力嘅手掹住。本来就快爬到出去嘅，依家成个身又被扯返返去。我一手夹住个人头，一手用工兵铲插入浴场度，暂时定住个身先，费事直接被扯落洞底。我耷低头一睇，昏暗嘅光线底下见到一具黑捽捽嘅无头尸体正响棺材里面挣扎住爬出嚟。无头嘅尸体嘅表面好似覆盖住一层黑色嘅黏膜，几乎就同个乌头肉角嘅眼月化为一体。漆黑嘅大手正捉住我个脚眼，搏命咁向下扯。桃木钉似乎对呢一条尸根本起唔到作用，咁啊只有一种可能，呢一条尸已经同肉角里头嘅尸洞融为咗一体啦。呢一条尸就系尸洞嘅中心。谂到呢度，不由得心都寒埋。听杨雪莉讲法国巴黎的地下墓场，边个都不知道究竟有几深，规模有几大，里面又总共有几多种类型的干尸。有一种比较流传的讲法是，巴黎地下墓场的规模同北京地下的人防工事差不多。这样比较虽然不是很可靠，但足可以讲明这个墓穴大到几得人惊。而献王的玉角打横打掂都有成二十几米，如果真係形成个可以吞噬万物嘅尸洞，我哋要走返出去呀，真係可谓难过登天。依家身处绝境，其他嘅嘢我都唔理佢住先，先諗计摆脱条无头尸嘅纠缠。 于是我对上边嘅肥仔嗌啦：肥仔，攞雷管，快啲攞雷管嚟！同时就将献王嘅人头掉上去。肥仔见有嚿圆碌碌嘅嘢抛上嚟，伸手就接住咗啦，耷低头用头盔上面嘅射灯一照，就见到块好似就嚟要融嘅面。尽管肥仔份人啊胆大包天啊，都吓到佢缩咗下手，献王嘅人头就跌咗落地度啦。肥仔都唔去理佢先啊，伸手就掹啲雷管出嚟。我抛咗个人头上去，都唔理肥仔同杨柱嚟睇唔睇得出，嗰、那个就系献王嘅头嚟啊！我腾翻只手出嚟，掹个工兵铲出嚟，向住下边条毛头黑丝就拍落去啦，啪啪啪几声闷响。就好似拍落啲皮革度咁，震到我虎口都软埋。突然隻脚一松，好似被铁箍箍实咁嘅感觉消失咗。条毛头丝竟然唔理我，声都唔声咁响我旁边爬咗上去。似乎佢嘅目标系佢自己个头啊！我见有机可乘，丝毫都唔敢松懈，即刻用脚出力咁一踩条丝，将佢掹返落去。自己就借住嗰道力向上一飙，捉住湿滑月眼嘅边缘。杨柱你见我上嚟即刻用手扯住我格肋底，帮我擒返上嚟。啱先我跳落去嗰阵呢，其实都系属于一时冲动。依家爬返上嚟先至觉得后怕。两隻脚仔系咁喺度震，即刻用力咁向地下度蹬咗两脚。但系呢阵时连俾我回想下头先过程嘅机会都冇，就听见切切声咁有一团火花飙咗起身。原来肥仔应点着咗一捆雷管，口度闹咗句：哎扑你个街咧！睇咗个位置，就将雷管掉咗落个眼穴度啦。我个心感先至安落返啲，心諗条丝就算係铜皮铁骨啊，都会俾啲雷管炸到成劈屎咁啦。四周嘅肉角已经变晒形，睇起身就好似系牛羊嘅内脏，有无数个肢体响度不停咁蠕动紧，睇嚟唔使十秒钟啊，依度就会完全变成尸洞。好在个入口仲响度，只系黐满晒啲黑色嘅黏膜。我执起献王嘅头，对杨柱利同肥仔嗌啦：仲等咩？快啲撤啦！我哋三个一齐向外冲，肥仔仲一边走一边问我啊。系你夹住嗰样呢？系个人头定系名器嚟啊？我一边跑一边就讲俾佢知啦，系献王嘅死人头啊，八成就系用嚟救我哋条命嘅无尘珠啦。杨柱利听见话应攞到无尘珠，精神一振，加快脚步冲到出口度，挥起工兵铲斩开遮住入口嗰啲腐肉嘅黏膜。啱啱谂住跳出嚟嘅时候，突然一嚿黑麻麻嘅嘢，带住一股白烟从天而降，啱好就跌响肥仔嘅手里头。肥仔系出奇咁讲啦：，系乜假科嚟啊？喂！定眼一睇，原来系佢啱先掉入眼穴度嘅嗰束雷管啊！嗰个眼穴正喺度生紧大量嘅肉网，竟然将束雷管弹咗出嚟。导火索已经差唔多烧晒啦，肥仔差啲吓到濑尿啊！即刻将雷管向后一抛。只听见咁一声巨响，响爆炸嘅气浪推动底下，我哋三个冒住烟火，连滚带爬碌咗出肉角。呢个空洞同头先嘅情况差唔多，净系多咗啲丝蛾响附近乱咁飞。杨柱利向角落头度打埋最后一枚照明弹，将四周围零星嘅丝蛾都吸引晒过去。我哋就沿住嚟嘅嗰条路搏命咁向下跑。就嚟到底嘅时候，听见头顶传嚟一阵奇哩咔啦指甲刮墙嘅声音。我哋依家已经冇晒可以远程照明嘅工具，睇唔清上面系咩情况，但估计都系丝洞效应开始向乌头肉角外面扩散，直奔我哋而嚟。我哋唔敢有任何停留啊，捐翻入中间嗰层雾室。我对肥仔同杨柱利讲啦：献王呢个头点都唔可以还返返去，但是有咩办法可以摆动丝洞嘅斗前呢？献王墓嘅地宫系三层角室， 最底层是木角，中间那层是石角，最高那层就是玉角了。外面还有一圈回廊，在高处看下去就是个回字形，不过周边是圆形的，加上三层角室大小不一，甚至可以讲似是个漩涡或者是眼球的形状。地宫起在山壁里头，只是得一个出口，没有虚门可以破，只能够在哪里来就由哪里出回去了。我们三个一边走一边商量，敢走下去都不是办法的，现在估计已经过了凌晨，我们已经一日一夜没睡了。而且自从在凌云天宫的琉璃顶上求求其其吃了些东西之后，直到现在半粒米半滴水都未入过肚，必须要想计彻底解决个尸洞才得，如果不是迟早都是死路一条。在逃生过程根本就不会想到什么好巧，我唯一想到的都只是快速地撤退，消耗敌人的能量，使他暴露弱点，然后见机行事。但以我们现在的体力可以走几远呢？还要取决那个尸洞吞噬物质的速度。一路狂奔，已经穿过地宫门前的三世桥和长长的墓道，来到了巨门前边。我们擒上同然镂空的天门，发现身后尸洞发出来的声响已经细了很多了，看来已经被我们抛开了一段距离，但是他依然紧紧地跟在我们的后边。肥仔骑在铜制天门的门框上面就讲了，哎，我们还有几捆炸药，不如炸烂个天门，将这些东西封死在里头呢。杨雪莉就讲了，这栋石门根本就拦住这个尸洞，不过阻多一阵得一阵啦。话都只是讲到一半啫，突然就觉得门下面有啲唔妥啦。坑道里面嘅水点解高咗咁多嘅？我耷低头一睇，三分之一栋石门已经被水浸咗，咁讲明外边嘅水眼已经被塞住咗。我即刻叫肥仔装炸药，睇嚟呢个万年玉枝就系呢度风水大冲嘅聚合点啊！一惊动咗佢，积聚咗两千年嘅地气，恐怕就会响呢一时三刻就会宣泄出嚟啦。讲唔定成个松谷都会被水浸啊！直到地脉气息重新回复正常，大水先至会退走啊！如果响爆发之前仲未走到出去啊，我哋肯定就要响潭底度喂鱼啦。由于只系需要将天门炸烂就得啦，肥仔一阵间啫就将炸药装好啦。我透过天门跳罅，向漆黑嘅地宫里边望咗眼，咬咗咬牙，就差呢临门嘅一脚啫。无论如何都要将个人头带出去。一挥手，我哋三个就潜入水度，又原路翻翻出去啦。游到水眼嘅附近，果然已经冇咗漩涡吸力，而且水流正向上面倒灌上去。我哋借住向上滚动嘅水流，游翻去个水潭度。依度嘅水位亦喺度不断咁升高，不过由于流斗状嘅岩壁度有好多大大细细嘅罅隙同埋溶洞，平时咧就俾啲泥沙同埋藤蔓遮住咗。依家水位升高，水都渗晒入去里头，因此水面上升嘅速度就冇我哋估计嘅咁快啦。我哋揾到段接近水面嘅石板栈道，哩哩啦啦爬上去。虽然已经远离个阴森黑暗嘅地底黄雾，但系一啲重见天日嘅感觉都冇。外边嘅天仲系黑到好似镬底咁，黑暗里头薄布群水星如雷，头顶上面乌云压顶，真系搞到个人唞气都唞唔过嚟啊！上到一半嘅时候，发现空明嘅水星变细咗，讲话嘅声音都可以听到啦。于是我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我哋先爬去凌云天宫度，然后再谂计响松谷度甩身啦。至于葫芦洞里头嘅禅宫，我哋以后再翻嚟炮制佢啦。杨雪莉都明白依家我哋嘅处境，那个尸洞转眼就会跟上嚟啦。我哋自己都顾唔掂自己，第二样嘢就只好摆埋一边先。于是跟住我同肥仔 继续沿住条栈道向上跑。突然脚一软，就跪咗喺地度啦。我即刻扶起佢，发现杨雪莉已经企唔起身啦。我问佢啦：你系咪抽筋啦？杨雪莉揞住膝头哥讲啦： 我小腿好似冇咗知觉啊！ 佢讲嘢把声都震晒，充满咗惊恐。肥仔举起电筒，我帮杨雪莉检查只脚，发现佢小腿雪白嘅肌肤上面有一笪手掌咁大嘅黑色瘀斑，黑到好似被墨汁染过嘅咁。肥仔同我同时惊呼啦，系尸斑啊！我心急如焚啊，对杨雪莉讲啦。今次大剂啦，你隻脚被狮鹅咬到啊，会攞命啊。我哋仲有冇糯米添啊？突然脚下边岩壁度传嚟一阵好似指甲刮墙嘅声，个狮洞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咁追咗上嚟，而且同我哋嘅距离净係得返十米到咋。如果响呢个好似被刀削咁嘅岩壁度被追到啊，咁真係淫尸都淫甩啦。我同肥仔对望咗一眼，大家都十分清楚呢个系最后嘅时刻啦。权衡利弊，只要劈咗个人头，不过即使系咁啦，都未必就过到呢一关。就响呢个时候，漆黑嘅天空度出现咗一道血红色嘅裂痕。原来我哋估计嘅时间唔啱，外边其实已经天光啦，只系被黑珠渡河遮住咗，云层太厚啦。在这个漏斗里面看仲以为是天黑。现在黑云被上升的地气冲开了一条罅，天空上面出现的奇景看到人目瞪口呆啊。这个咪就是《献王天机图》里头所描述的天空崩落的情景咯。